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8摄氏度。今天起寒潮影响结束，北京气温将明显回升，但昼夜温差比较大，最低气温只有-8摄氏度，早出晚归仍需厚装出行，谨防感冒。当前空气质量指数54，空气质量2级良。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第二次出舱全部既定任务。今天上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强化法治保障新闻发布会。2022年冬奥会新闻发布会北京冰雪运动发展专场今天举办。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超过2.79亿例。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0点55分，经过约6个小时，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第二次出舱全部既定任务。航天员翟志刚、叶光富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截至目前，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已经达到72天。昨天晚间6点44分，神舟13号航天员叶光富成功打开天河核心舱节点舱舱门。随后，叶光富在昨晚6点50分，翟志刚在昨晚7点37分，身着我国新一代飞天舱外航天服，先后从天河核心舱节点舱成功出舱。驻守舱内的航天员王亚平配合地面操控机械臂，支持2名出舱航天员开展舱外作业。今天上午，市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北京市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案，强化法治保障新闻发布会。市高级人民法院、市知识产权局、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对本市5.0版改革政策中服务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方面的举措进行发布。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王悦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发布会上都有哪些亮点的内容，来给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好的。我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呢，近年来是高级法院牵头执行合同、办理破产等指标的提升。那么在此前的4.0版改革中呢，已经取得了比如说全面提升审判质效、加强智慧法院建设、通过司法审判、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等等的成果。那么其中我也注意到，在发挥破产审判在完善市场主体拯救和退出机制中的作用方面，那么今年呢，北京破产法庭审理破产案件平均周期比上一年度缩短了112天，那么破产成本占破产财产的这个比例也仅为5.5%，可以说破产案件的这种审判质效是得到了非常大幅的一个提升的。那么在接下来的5.0版的改革当中呢，北京高院也表示将继续推进企业破产和市场退出机制的改革，针对痛点难点问题，着重建立和实施中小企业司法挽救机制，建立破产信用修复机制，提高破产管理人履职的这个便利度，以及建立破产案件财产处置协调机制等等，通过众多的举措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那么市市场监管局方面也在发布会中表示，在新一轮的这个营商环境的改革当中，市场监管部门呢也将推进市场主体退出制度的改革。此前呢，北京市是率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企业简易注册登记改革，对未开业的企业和无债权债务的企业实行这个简易注销登记的程序，让真正有退出需求债务关系清晰的这样的企业能够快速便利的退出市场，重新整合资源。那么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这个简易注销已经逐渐成为了本市企业退出的主要方式之一。那么市场监管局也表示，未来呢还将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坚持约束和激励并举，同时加强府院联动，来保障市场主体自主便利快速退出的同时，有效保护各关联利益方的这个合法权益。主持人。 好的，感谢王悦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新年的脚步逐渐临近，年轻人的跨年计划又提上日程。马蜂窝旅游大数据显示，元旦去哪儿玩近一周的搜索热度上涨150%，多数游客倾向于出行前一周才确定目的地。本地游依旧是新年出行主旋律，订单量占比近40%。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主办城市系列新闻发布会北京冰雪运动发展专场今天举办。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北京加快冰雪运动发展，冰雪运动进校园做到了16个区全覆盖，中小学生上冰上学已经达到大约210万人次。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进清你好。 你好冰冰，听众朋友中午好。 来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 好的。北京市呢，在2016年就在全国率先以地方政府的名义出台了关于加快冰雪运动发展的意见，2016至2022年，以及群众冰雪、竞技冰雪、青少年冰雪，这个冰雪产业、冰雪赛事和冰雪设施、冰雪运动人才7项这个配套的规划，形成了1+7的政策体系。那么2020年呢，在1+7政策基础上又修改完善，制定了相关的实施意见，提升。持续的提升全市的这个冰雪运动发展水平。那么为了北京冬奥会的举办呢，已经连续举办了7届北京市民大众欢乐冰雪季的活动，开展各级各类群众活动是2万多场，参与人次呢达到了3100多万。那么在刚刚过去的12月18号，第8届北京市民欢乐冰雪季也已经正式启动了。那么短短几年的时间，冰雪运动走进1000家万户，从一开始的小众和冷门，逐渐成为大众心中的时尚之选。那么北京这个冰雪场地的设施供给呢，也在逐年增加。你像冰雪这个冰雪场地，由冬奥申办前的42座冰场、44块冰面、22座雪场，发展成82座冰场、97块冰面、32座雪场。那么全市冰雪运动特色学校和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呢，也都达到了200所。目前呢，这个市区冰雪运动人才培养体系也是初步建成，共有市级青少年冰球队5支，滑雪队1支，还有区级青少年冬季项目运动队125支。注册人数呢，从2017年的79名增加到了7565名，4年内增加了近100倍。那么在今年的全国冰球锦标赛上呢，北京男女冰球队是双双夺冠。冰冰。 好的，感谢金青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连日来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在欧美国家快速传播，多国单日新增病例连创新高。截至北京时间26号6点半，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超过2.79亿例，累计死亡病例541万例，全球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60万例，新增死亡病例6699例。数据显示，法国、意大利、美国、俄罗斯、土耳其是新增确诊病例数最多的5个国家。俄罗斯、波兰、乌克兰、越南、墨西哥是新增死亡病例数最多的5个国家。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穿越百年，永葆初心，党史上的今天。 1935年12月27号，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报告根据瓦窑堡会议做出的决议，充分说明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着重地指出了共产党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1936年12月2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工作。毛泽东作报告指出，我们过去估计西安事变带有革命性是对的，如果它没有革命性，便不会有这样好的结果。西安事变给国民党以大的刺激，成为他转变的关键，逼着他结束10年的错误政策，结束10年内战。而内战的结束，也就是抗战的开始。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是划时代的转变，是新阶段的开始。1994年12月27号，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2002年12月27号，江泽民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论述了中国特色军事变革。 他指出，新军事变革正在进入一个新的质变阶段，很可能发展成为一场波及全球、涉及所有军事领域的深刻的军事革命。信息化是新军事变革的核心，人类社会的战争形态正在由机械化战争转变为信息化战争。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关注天气，马上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全工您好。 哎，你好冰冰。 嗯，请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现在12点啊，城区的气温啊普遍都上升到了3到4度，比前几天就是暖和多了。那么下午最高气温可以达到6度，也是个暖阳高照的好天气，也适合大家呢外出活动。那么今天夜间风力很小，气温会快速下降，最低气温呢在-8度左右。从天气趋势来看啊，从今天一直到周末啊，北京都是晴朗的天气，气温呢会呈现一个小幅下滑的走势。尤其周二夜间的后半夜到周三上午啊，还有冷空气影响，风力啊可以达到3到4级，所以周三白天刮着风啊，感觉也比较寒冷。最高气温呢在周三啊是4度左右。那么到周六啊，就是新年的第一天了，北京啊又是阳光灿烂的好天气。最高气温呢在5度，不过呢1号这天呢恐怕还会有啊3到4级的偏北风。那么2号周日啊，最高气温要下降到2度左右。这两天呢最低气温呢在-7度上下，也没有这个雨雪天气的打扰，所以我们相信啊年前这几天，包括新年假期的这个天气啊，会在晴朗与平稳中度过。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嗯，好的，感谢全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 盐腌留存住肉食别具一格的香味， 这一东西阿拉上海人是要把海牛的 糖渍，提供给水果安全过冬的方案。 拿糖这么一熬，山楂炒红果，北京人一冬都爱吃。 烘干成全了粮食延年益寿的心愿。 俺们周村烧饼又好吃又管饱，关键是放得置。 古老的中国人用智慧守护大自然的馈赠。 女士您好，我们店推出了光盘打9折的优惠活动。 妈妈，老师叫我们学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我们尽量光盘，没吃完咱们也打包带回家。 今天的中国人用文明珍惜舌尖上的资源，弘扬传统美德，力行勤俭节约。 以上为广告时间。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他。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活下陈良木，杂家道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3D广电媒体合作，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期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2008